却忙着旋转，我们在忙什么？我遇见你，好真是一次漂亮的巧合。我只觉得在这一秒关键时刻，感觉也来了。哦，你是狠角色，我的细胞里爱情最真的真实的。哦，你是狠角色，我是说真的。